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得知祖父认可自己曾经的选择，唐昊再次重燃希望，而他此刻更为担心的是，让阿莹恢复人形，儿子唐三到底有多少把握？关乎到所爱之人的生死存亡，他不希望出半点差错。 小三，你真的有把握让你妈妈恢复人形？绝不能有任何风险啊。 您放心吧，我虽然没有绝对的把握，但我的做法对妈妈只有好处，就算现在不能恢复，也会令妈妈恢复的时间大大缩短。 一直静静聆听着父子二人交谈的阿银开口了，虚幻的光影闪烁，她那绝美的容颜上充满了慈母的柔和。 小三，你帮我恢复可以，但是妈妈有一个要求，在你帮我恢复的时候，不能对你自己有任何损伤，否则我宁可永远这样下去。这几年你爸爸在这里陪着我，将你从小到大的事情讲给我听，你是个懂事的好孩子，你知道吗？不论是你爸还是我，都觉得深深的亏欠你。我们将你带到这个世界，却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你甚至没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妈妈已经很对不起你了。如果你为了让我恢复人形，自身再有什么损伤，妈妈永远都无法原谅自己。 不，妈妈，您别说了。是的，小时候我看着村子里别的孩子都有母亲，心中十分羡慕，渴望着您的爱。可是您不在我和爸爸身边，并不是您的错呀。父母永远都不会亏欠孩子，你们将我带到这个世界上已经是最大最大的恩惠，也是我一辈子都无法偿还的恩。没有你们就没有我，我的生命都是你们给的，还有什么亏欠可言呢？妈，您放心吧，我帮您恢复绝对不会伤害到自己，我以后还要好好的孝敬你们二老呢，而且我也还有小五要照顾啊，怎么会不珍惜自己的身体呢？我们一家人终于能够幸福的在一起，我希望这个期限是永远。 别这么说，你这样我和你妈妈心里会更加难受。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妈，您只需要敞开身心，感受我传递的能量以及周围的一切能量融入就可以了。 一边说着，蓝金色光芒亮起，唐三释放出了自己的蓝银皇，同时也释放出了自己的蓝银领域，血红色的第七魂环闪亮，准确地说，这是现在唐三身上全部四个魂环中排在第二位的。蓝金色蔓延全身，唐三进入了自己蓝银真身的状态之中。刹那间，在蓝银真身的作用下，蓝银领域几何倍数的膨胀开来，飞速的向外蔓延，笼罩了父母和小五的身体，笼罩了整个冰火两仪眼的盆地，再越过山壁向外围的落日森林蔓延而去。额头上海神三叉戟烙印光芒闪亮，浩瀚的精神力完全融入到他那蓝银领域之中，一根蓝金色的蓝银皇从唐三体内释放而出，悄然缠上了阿银身体的草叶，每一片宽大的草叶上都有一根唐三的蓝银皇紧紧缠绕。唐三的身体飞了起来，飞行到母亲正上方，一根根蓝银皇就像是桥梁一般，将他们母子的身体联系在一起。 小三，你的蓝银领域已经到了巅峰境界。 妈，注意吸收我传给您的能量。 蓝银领域突然变了，由先前的蓝金色完全变成了浩瀚的蓝色。就在这一瞬间，被蓝银领域所笼罩的整片落日森林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片蓝色的海洋。森林内每一根蓝银草都随着特殊的韵律轻轻波动着，一丝丝柔和的金光从其中播散出去，融入到那蓝色的世界之中。 然后再朝着森林中的冰火两仪眼汇聚而去。准确地说，是朝着唐三这位蓝银世界的帝皇凝聚着。蓝银领域最终进化技能海纳百川发动，伴随着实力提升到封号斗罗境界，唐三的蓝银领域也再次进化。如果说武魂真身是领域发挥真正实力的基础，那么封号斗罗的实力就是领域展现最高境界的必须要素。浓郁的蓝色光芒通过唐三与阿银连接的蓝银皇柔和地注入到他体内，经过了唐三的汇聚和过滤，这能量已经变成了最纯粹的蓝银皇能量。同源的血脉令母子二人之间的能量传递变得没有任何阻碍。蓝银领域之海纳百川技能效果，在拥有蓝银草的地方，领域能够将所有蓝银草的生命力转化为蓝银帝皇所需要的任何形态能量补充自身。只要还有蓝银草，那么蓝银帝皇的能量就不会枯竭。这能量转化可以是生命力，也可以是魂力或者精神力。这最终的领域效果无疑令蓝银帝皇在森林中与同等级对手战斗时能够处于无敌状态。而此时此刻，唐三正是借助这个能力，将所有落日森林中蓝银草的能量转化为最纯粹的蓝银皇能量，以自身的身体为媒介传入母亲体内，增加母亲的修为。这种方法也只有在他们母子身上才能使用，而且必须要以唐三为主导才行。除非有一天阿银的实力能够超过他，主导才会改变。落日森林内，所有的魂兽都悸动不安地潜伏在巢穴之中，那浩瀚的能量波动令他们根本不敢轻举妄动。蔓延及整个落日森林的庞大能量，第一次令森林中最低等的蓝银草成了大森林的主人。在蓝银帝皇的召唤下，他们毫无保留地释放着自己的生命气息。在那蓝光的滋润下，阿银的身体以几何倍数快速膨胀着，每一片草叶都开始变得如同蓝宝石一般透明，上面的金色纹路也变得越发粗大起来。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修为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着。阿银本就有着修炼到十万年级别的经验，自然知道这些与自己完全契合的能量应该如何处理，也能够完全处理它们。只是他心中却有些不安。对于蓝银领域之海纳百川的能力，他当然了解，当初在他决定转修人形之前，也曾拥有过这样的领域之力。他绝不希望看到为了复活自己而令子民过度消耗生命力而丧生，可此时主导权在唐三，他也只能被动接受。他更不愿伤了儿子的心。唐三仿佛读懂了母亲的心一般，接下来他所做的一切令阿银完全安下心来。右手一招插于地面，那有黑色的海神三叉戟已经落入了唐三掌握之中。海神之光再一次成为了唐三与这黄金三叉戟沟通的桥梁，夺目的金光冲天而起，代表着海神之力的神圣气息伴随着蓝银领域播撒而出。那令万物复苏的庞大生命力如同浩瀚的海洋一般蔓延到蓝银领域的每一个角落，笼罩着整片落日大森林。原本因为生命力释放而渐渐失去生机的蓝银草，在这黄金三叉戟所赋予的海神之力中重燃生机。而唐三的蓝银领域在这一刻也已经完全变成了金色。准确地说，此时此刻他所施展的应该叫做海神蓝银领域。或许这样的领域对于战斗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可它对于通过蓝银草来吸收能量却有着巨大的好处。只是海神之光都能引起阿银的修为快速增长，更何况是通过这种能量传导的方式注入蓝银皇能量了。这也是唐三帮助母亲恢复的底牌。正是因为有了海神三叉戟的存在，他才不需要担心使用蓝银领域之海纳百川会伤害到这里的蓝银草。也正是因为海神神力，他才更有把握帮助母亲恢复成人形。 感受到海神之光对所有蓝银草产生的作用，阿银这才安心下来，全心全意地吸收着儿子传递而来的纯净能量。冰火两仪眼所在之地本就是天地灵气汇聚之所，阿银在此温养五年，作为蓝炎皇的根本已经重新觉醒。植物系魂兽与动物系魂兽最大的差别就是生命力，哪怕是大明和二明那样强大的森林之王，在生命力上也不可能与蓝炎皇相比。这也是为什么阿银在献祭之后能留下种子，而小五、大明、二明在献祭之后立刻就要面对死亡。当初唐三用自己的鲜血为引，令母亲在这里生根，对阿银的重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就算没有唐三此时的帮助，百年之内母亲也必定能够回到以前的程度。此时有了唐三以自身为引，将落日森林内所有蓝银草能量转入母亲体内，大大加快了他的恢复速度。一株蓝银草的修为当然不算什么，可是千万株蓝银草的修为凝聚在一起就已是无比庞大。阿银的身体以肉眼可辨的速度变化着，眼看着巨大的草叶快速地延伸到冰火两仪眼周围盆地内每一个角落，唐三也不断从体内释放出一根根蓝炎皇与其相连。唐昊和小五在旁边紧张地注视着，他们都能感觉到阿银的能量正在飞速激增。 果然如小三所言，不论能否帮助阿银复活，他所做的一切都对阿银有益无害。小三现在将蓝银草的能量注入阿银体内，增加着阿银的修为。就算阿银现在不能恢复人形，恢复的总时间也会大大缩短。 唐三的海神之光足足支持着他传输了一个时辰，才后继乏力。蓝光收敛，唐三从天而降，盘膝坐在母亲身边，直接进入了修炼状态。他的精神力几乎消耗殆尽，但却并没有透支。经过这一个时辰的时间，阿银的变化是巨大的，蓝银皇本体足足增长了数十倍，每一片草叶都在灵动的山谷内延伸着。随着唐三进入修炼状态，他的气息也沉寂下去。尽管这些传输而来的能量根本不需要去融合就能成为自身的能量，但他还是要去适应自身的变化。仅仅是这一个时辰的功夫，阿银的修为就足足增长了20000年之多。蓝银草用数量弥补了质量，在唐三这种史无前例的中转战士传导中，凭借着蓝银领域终极技能海纳百川与海神神力凝聚成的金光，完全达成了唐三预期的效果。唐三恢复精神力足足用了2天的时间，接下来的10天他又先后4次使用了同样的方法帮母亲凝聚蓝银皇的能量。有着海神之光的辅助，落日森林内的蓝银草提供着取之不竭的能量，直到阿银体内的蓝银皇能量达到与唐三完全等同的程度，才无法继续传输。完成了这最后一次能量的传输，唐三又进入到了修炼状态，而此时的阿银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